新团播出的电台 Capital 高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是吴孟川播告新闻。李香莲总理与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会面，就两国爱如何针对全球而克服减碳工作加强合作进行讨论。双方期待能够密切合作，推进瓦蒙岛能源方面的共同利益，并且加深阿塞安成员国到低碳能源的合作。年龄五十八岁的工程，已经从即日起上门预约，至今由美国制药商纳瓦瓦克斯生产的光电目标。卫生部发表文告，大创造二十个公共卫生防洪场所，将从下个星期三起开始为工程施拍这一款目标。涉到新民界的碧山两卡检测与目标执政中心，你会从这个月二十四号起提供自行服务。本地的光病单只新增加病例回升到四川起以上，报四川591起。另外有职能病史，卫生部门诊的数据显示，其中112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初略落高，即将四倍。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将到今年有话的时候成立研究团队，加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研究工作，帮人们深入了解本土的文化。研究团队将甲社区合作，并响应客家甲兴趣小组等团队的专业知识来协助展开研究。就像通报出现头一起光病死亡病例之后，有21人病死。另外，早日由新增加17万四川话区发烧的病例，目前已经有超过28万人接受接受治疗。就像领导人金正恩表示，大流行目前是建国以来的最大灾难，但是伊相信就像能够克服危机。马来西亚的光病新增加病例最低到三川区的水平，另外有五人死亡。根据 COVID-19 网站的数据，马来西亚早日新增加三川抗29区病例，比昨日少，多少新病例为本土病例。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火，至少27人死亡。据报道，一座四层楼高的商业建筑到早日面向失火，目前还不清楚失火的原因。当地消防官答，火光发生的时候，相信有大约70人到建筑内，不过建筑门内无消防的通道，死者多少是吸食，另外有20多人受伤。新闻报告完了。